食肆上面的放宽，他们会做C类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员工打一针，顾客用安心出行就可以放宽到最多六人一台。咁唔知大家今日有冇幫佢整個茶樓啦，咁佢哋見到呢，即係譬如係一個牆裏面啦，酒樓裏面就畫出一啲嘅用隔板啊去畫出一啲嘅區域呢，就做呢個嘅C區六人一台啊。咁有啲嘅大型嘅餐廳係咁樣做緊啦。咁至於酒吧嚟講呢，見到酒吧業界呢就話啊，都相信有八成嘅酒吧呢會復業啊。咁但係由於呢酒吧亦都係要求呢係顧客都需要打針啊。咁所以業界都擔心呢啊，究竟其實有幾多生意幾多客人呢會係打咗針嚟到幫襯酒吧呢，咁呢個都係需要大家留意住啦。不過有啲嘅酒吧業界呢就話會向顧客呢就免費派100元嘅現金券，就鼓勵呢打咗針嘅市民呢去到酒吧嗰度消費。咁而家呢就大概有100间嘅酒吧咧係參與咗嘅。咁另外啦，頭先亦都講話卡拉 OK 啦，亦都係有條件咁放寬啦。咁報道都話咧，就兩大嘅連鎖嘅卡拉 OK 集團咧，亦都宣布係今日會重開啦嚇。不過咧，顧客同埋員工都需要打針嘅。至於麻雀公司咧，麻雀鋪頭咧嚇，亦都係好多嘅受訪嘅一啲麻雀店咧，都講話會係今日開門啦。咁好啦，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措施呢？咁大家会唔会话去到打针，去到呢係帮衬呢啲重开嘅一啲场所行业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大家对于譬如疫苗气泡嘅一啲執行情况啊，有冇咩意见，有咩观察呢，都欢迎打嚟 1872311, 同我哋呢自由风一起倾下。我哋转头呢就会同唔同嘅行业倾下㗎啦。咁大家有咩嘅意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起倾㗎。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容永琪， 我是黄嘉欣， 我是庞爱兰， 我是郑家豪， 我是林巨津。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二次人生可以是一首歌、一本书、一出电影，又或者是一份情怀。 如果人觉得这台讲跑步电影，你会发觉啊，又不是好像讲跑步，他是不是讲教育的电影，又不是，即是我没什么很传统地要教你啊怎样做人啊。最后大家看完套戏，我攞走的一件事就是发觉原来香港还有很多人情味在这里。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二次人生导演何力行。 瘟疫、海难、天灾当前，有谁能够舍身为民？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送上大型原创舞剧《妈祖》， 由香港舞蹈团呈现，国家一级演员严红霞导演及编舞，将妈祖的传说与浩瀚的大海搬上舞台。 星期六晚11:00，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继续倾紧咧就系疫苗气泡嘅安排啊！咁啊，大家今日有冇去过餐厅、酒楼，又或者系帮衬过一啲重开嘅场所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又或者你系呢啲嘅业界嘅从业员啦，咁啊，一啲嘅从业一啲嘅行业咧，可能系打咗针咧就可以放宽一啲嘅安排啦。咁啊，你有冇打咗针咧？系咪呢个行业嘅从业员系打咗针就可以放宽啲安排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婚礼顾问啊，欧维芳，欧维芳你好， 系、hey, 你好， 系嗱，睇翻而家疫苗气泡嘅安排咧，咁如果同婚礼有关嘅咧，就系讲紧如果啊，即系婚礼嘅参与人士都打晒咧呢个嘅第一针嘅疫苗啊，吓，咁啊讲紧16岁或者以上嘅参与者都已经打晒第一针嘅疫苗咧，咁婚礼咧就可以放宽个人数限制啦，就讲紧系室内最多50人，室外咧系最多100人噶。咁以你所知咧，其实嚟紧都可能将会行礼嘅新人嚟讲，会唔会都去参与呢个嘅安排啊？ 当然都会参与。 因為如果你唔食嘢嘅咧，咁放寬咗都係好嘅嚇。咁但係始終都希望婚禮有嘢食咧，就好啲。我哋講明話婚宴啊嘛，淨係參加完婚禮之後就叫人走咧，就好似唔得賓至如歸啊。 嗯，即系话其实因为头先讲紧嗰个婚礼咧，呢个打咗针可以放宽人数上限嗰个安排咧，就唔包食嘢嘅，真系斋婚礼咧。如果你打晒针咧，所有人都打晒针咧，咁就可以放宽个人数限制啊嘛。咁但系以你所知，即系譬如而家啲新人啦，去到如果系仲有冇安排行礼嘅咧？咁如果安排行礼嘅话，会唔会话都想即系所有宾客都打晒针，可以大家可以多啲人聚集咧？ 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你都知道打针这个都是个人意愿，他不会说因为参加你的婚礼来到专登去打针的嘛。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有他们肯才行咯。 可以想象到，即系譬如参加个婚礼，会有唔同年纪嘅亲友啦，去到参与啦。如果系一啲可能年长啲嘅亲友啊，即系不幸地可能有一啲嘅长期病啊，咁样，咁可能就未必会适合打针噶。咁所以要搞一个婚礼吓，冇嘢食嘅婚礼，咁大家都打晒针，可能真系有啲难度，系咪啊？ 绝对系，因为咧，讲婚礼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一啲亲戚。就朋友比較少，有時而家限制咁多咧，通常係請親戚，親戚多數都係一啲上咗年紀嘅人，而上咗年紀嘅人咧，好多時候因為身體可能有啲病啊又剩啊，咁可能我哋未必肯即係接種呢個疫苗嘅咁。我哋試過啱有一個新人咧，同我喺度講啦，佢話佢又請佢個舅公。啲舅公嘅年齡咧有翻咁上下啦，就話咁啊請佢嚟飲啦，因為佢係好重要，係即係掌門人嚟噶啦咁。咁但系阿舅公屋企人咧就话吓、你要佢出嚟啊，咁啊一系咁啦，又要如果唔打针咧就要攞医生信嘅，你接阿舅公去睇医生啦，吓咁啦。 系 咁样讲法，即系佢要包接送啦，咁同埋睇医生嘅钱咧，咁唔通嗰对新人要问翻阿舅公屋企人攞，咪梗系要出埋噶啦，系咪吓？ 唔单止睇医生啊，即系如果参与婚礼嘅人士系打唔到针，除咗要睇医生攞医生纸之外咧，都要喺14日内咧就进行一个检测，同埋有阴性结果证明先至可以参加婚礼吓。 嗱、呢样嘢咧就要好小心啦。如果冇嘢食嘅咧，就14日。 系。 如果有嘢食咧，仲系要3日添。 系。 吓，即系如果要去一个婚宴食嘢咧，要3日内咧要计个时间，要计到好准、哦。咁我哋都觉得系扰民嘅，真系吓，佢、觉得哇，为参加呢个婚礼，你又要我咧赶即系赶住时间，又要做乜做乜咁样，佢觉得仲唔知仲惨过乜咁，咁所以觉得我系咪有需要嚟参加呢个婚宴或者婚礼咧？ Okay. 你讲开婚宴啦吓，嗱、婚宴咧其实根据而家嘅疫苗气泡嘅安排咧。咁如果客員工同埋咧顧客咧都係有打針嘅話咧，咁係可以放寬個宴會嘅人數上限嘅，咁就20人咧就放寬至到100人。咁但係個前提又係啦，即係員工同埋咧顧客咧都係要有打針啦咁。咁同樣地啦，如果係唔適合打針咧，就係又要醫生紙啦咁。咁變咗即係同樣地啦，即係如果要一啲年紀大嘅啲長輩親友咁去到打針嚟到出席呢個嘅婚宴或者婚禮咁。咁真係可能都唔容易喎，即係你要人哋使費睇醫生啊，咁 係好高嘅，真係。咁啊，對新人嚟講咧，係個負擔好重，因為你知結婚其實已經好煩噶啦，係咪？仲加埋呢一啲，咁佢覺得哇，好似多咗好多嘅責任。嗱，呢個責任可能仲係啲刑責嘅添，真係。咁你又唔可以即係要強迫啲人，你要做乜做乜咁，嗰啲話曬都係長輩嚟噶嘛，係咪？咁我又唔可以得罪啲長輩喎。咁所以嗱，仲有喎，咁去到咁嗰對新人咧，佢又要做，即係好似要監察嗰啲人，你打針未啊？要去出示乜出示物咁樣，咁咪變咗佢好多責任啊，係。 咁、变咗嘅咁你譬如餐厅食肆即係舉行嗰个场地都可能可以帮手去到检查啲宾客有冇去到打疫苗嘅。 我咁呢个当然系，其实我鼓励咧，可能增加咗个就业机会都唔定。啲餐厅可能要即系请个所谓叫做检测大师，企喺门口嗰度帮手检测嘅要成啊。咁但呢个检测大师咧，身手要敏捷啲，因为佢一眼观七。 可能好现场好多客人嚟到啦，咁可能都要几频密咁去检查啲客人嘅针卡。 因为如果真系走甩咗个，或者到时有啲客人。即系觉得好麻烦啊，咁可能有啲态度唔好啊，咁佢要好识避忌嘅、啊，咁、所以呢个检测大使可能真系增加咗呢个就业机会都唔定。 咁、你哋咧，你哋作为婚礼顾问啦，咁其实你哋啲员工有打晒针未啊？因为即系入去嗰个场所，即系譬如话嗰个场所系宴会100人嘅，咁其实你哋嘅员工都需要打针噶、啊。 需要噶啦，冇得走啦，除非就系攞医生证明咯。咁但如果攞醫生證明呢，咁又係又要有得食嘅就要3日內整個核酸報告啦，咁如果唔係就14日內咁樣囉。咁你員工你搵飯食就要囉。咁其實呢個責任呢如果佢有請婚禮顧問嘅，咁我哋就要承擔囉，幫手同嗰啲新人講嗱，我哋要做乜做乜，可能要幫手同佢 check 呀咁。咁但如果啲小型婚禮呢，根本啲新人可能佢都要冇錢請個婚禮顧問，咁就即係要自己做，所以佢個係百上加斤嘅。 嗯，咁你哋員工打曬針未啊？以你所知，即係幾多成嘅員工打針啊？ 我哋其實有一半打咗，一半未打啦。咁、但其實我哋嘅員工咧都唔重要，最重要就係嗰個場地嘅員工啊。呢個先至係最，因為我哋可以派一啲打咗針嘅員工過去啊嘛，咁、但其實我哋都係有限啫，我哋都係。即係一兩個、三個咁樣，咁而真真正正係嗰個場地咯嚇，同埋場地佢哋而家咧都係要自己選擇自己係 A、B、C、D 類嘅喎。 係冇錯嚇。 哈哈哈！ 咁因為你哋 book 場嘅時候都要預先問定嗰個場所能唔能夠提供到 C、D 類嘅模式咯嚇、 所以即係我哋即係變咗嗰個 matching 好重要。即係譬如我哋想揀係 B 類嘅，但我想可能不是太多是 D 类，可能太多是 B 类都不定了。 即是会不会其实是新人啊，即可能真的都进取一点啊，即想做譬如放宽他们的人数限制啦。但是如果我餐厅给不到这个场地的话，那变成可能要找过第二间的，是不是？ 是啊，就算新人是做到 D 这个即是 D for dog 的要求，但那个他心仪的餐厅呢只是 A 的啫。咁佢唯有另選第二個咯，又或者索性，我都唔需要限嗰啲人做 D 啦，我去翻 A 嗰度就得啦，咁咯。 咁整體嚟講，其實聽咗咁耐啦，即係暫時有冇新人即係打算去到即係參與嗰個放寬咧？咁同埋即係對於你哋嘅行業嚟講啊，會唔會有幫助咧？ 其實先同我哋係有希望嘅，即係覺得而家疫情即係又少咗啦，咁又開始打疫苗啦，但政府出咗呢個之後咧。其实是失望，啲新人咧好迷茫嘅。咁究竟我哋而家应该系点何去何从咧？咁又要配合我哋心仪嗰、那个摆酒地方去，系咪真系 match 到我哋嗰个要求咧？咁样咁同埋仲有就系、我哋传统有句说话就系摆酒容易请客难。其实摆酒都唔易噶啦，但你请客更加难。我哋请佢哋嚟有咁多要求，个门槛又咁高，嗰啲宾客系咪中意嚟咧？咁。咁呢一个就真係可能係好难囉。 嗯，明白。好啊，多謝晒欧维芳，多謝你。 係，唔好客气。 刚才接受访问嘅欧维芳呢係一位婚礼顾问嚟㗎。咁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啲都可能收咗请帖，咁即将出席一个嘅婚礼或婚宴。咁如果有冇遇上一啲咁嘅问题呢，咁或者我可能屋企会唔会都有新人即将要结婚呢，咁有冇遇上呢啲问题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有听众刘小姐喺度。刘小姐你好。 你好啊。 请讲啊。 我呢就冇亲戚朋友结婚，因为通常都结晒婚啦。我今年呢都50几啦。咁样呢就我觉得政府而家推呢个呢好似係变相呢逼你啲人去打针啊。因为我觉得佢个数字唔靓咯，因为打针个数字唔靓咯，我觉得佢系要被中央睇个靓数字咯。 咁 我本人咧， 你讲， 我本人呢就是港產嚟嘅，我唔返大陸嘅。咁呢我都年紀呢冇去卡拉 OK， 冇去麻雀館，冇食晚飯啦，冇所謂啦。咁唔爭在五年都唔做呢啲嘢啦，因為我儲到錢嘛。咁樣冇消費咪食飯咪叫親戚朋友嚟我屋企食囉。我都唔會打針，因為個數據顯示咁多人死亡，咁多人重傷。我又有長期病患，我點會冇呢個險啊 ？OK， 好啊，多謝曬劉小姐嘅電話啦嚇。咁的確咧，咁以往係的確有啲市民係打過疫苗之後咧就出事嘅。不過咁耐以嚟咧，即係香港嚟講咧，咁一啲出現問題嘅個案咧，點啲專家都未睇到咧。佢哋嘅事件同疫苗係有直接嘅關係嘅。不過頭先講開即係打疫苗同放寬措施啦，咁都的確係仍然有選擇嘅空間嘅。即係譬如話餐廳唔能夠話係員工打曬針嘅話，咁佢哋嘅開放時間咪短啲咯，或者係每台嘅上限又短啲咯，或者係市民嚟講嚇冇打針嘅話，咁可能去一啲就暫時就去唔到酒吧啊、卡拉 OK 啦等等。咁但係即係大家又點睇呢？係咪即係有咁嘅選擇？不過同埋呢就亦都呢啲行業啦，咁對呢啲行業嚟講呢，佢哋可能已經關閉咗多個月啦。咁所以呢有啲嘅行業都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咁其實打針啊開放呢都係仍然係佢哋即係迫於無奈嘅一個選擇啦，否則佢哋呢都仍然只能夠關閉呢冇生意啊，咁隨時都真係白交租啊，真係呢啲情況出現啦。大家點睇呢？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即日起放宽多个场所的防疫限制。酒吧商户可以在食环署网页下载确认顾客已经接种疫苗的应用程式，员工需用手机扫描疫苗电子针卡上的二维码。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收到政府部門通知 iOS 版本未面世，員工必須用 Android 手機下載，批評政府欠缺後備方案。他表示核下會員酒吧大約500間，有80%會開業，目前70%員工已經打針，20%員工不願意打針，開業時可能面對員工不足的問題。他又說，協會大約100間酒吧由今日開始向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100元現金消費券，消費滿一定金額送戲飛，希望提供誘因吸引更多年輕人接種疫苗並且到酒吧消遣。一名26歲助理土木工程師2017年在巴士上以菜刀刺向女朋友33下，導致對方死亡。男子早前被陪审团裁定谋杀罪成，高等法院法官认为被告对社会构成重大风险，依例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判刑时说，被告案发前特意购买20厘米长的菜刀，拆了包装放入背包，认为被告绝对有预谋犯案。闭路电视片段清晰显示被告伸手入袋，正待时机取出菜刀，之后大力刺向女朋友身上多处，刺穿她的肺部、心脏及胸骨。被告再刺伤自己，从巴士破窗跳车堕地。精神科医生不相信被告有任何精神病，亦都不认为被告患有人格障碍。法庭接纳被告没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无需接受精神治疗。审计报告建议入境处加快处理未完结的假结婚调查个案。入境处发出声明回应说，对于一些不懂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处方深表遗憾。审计处说，根据规定，在立法会账目委员会进行公开聆讯前，部门首长或者属下人员都应该避免公开反驳审计结果。账委会副主席谢伟俊说，入境处的做法罕见，但相信不会影响账委会的公开聆讯。

咁但係呢就去唔到 D 类啦，即係八人一台嘅区域啦，又或者係呢未打针嘅话呢都去唔到呢就係呢个嘅酒吧啦、卡拉 OK 啦、夜总会啦、派对房间等等呢啲地方啦，咁麻雀就去到嘅咁。好啦，如果係员工嘅话呢，如果要去放宽或者係你嘅行业係要重开呢，都係需要打疫苗㗎。咁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 1872311, 同我哋一起傾下。电话旁边呢有听众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是啊，你好啊。 请讲啊。 我觉得呢，我只係讲结婚嗰啲下。结婚嗰啲呢，我就认为唔好摆啦，唔好摆手啦。因为你两个呢结婚呢最紧要注册啦，注册先啦。咁啊，先食饭就双方家长最亲嘅呢个爸爸妈妈啊咁啦。咁跟住你如果你请咧，你令到啲亲戚朋友好难做噶。咁你又俾张贴人哋，人哋又要封利是俾你，咁啊去唔去好咧？系咪先？咁我觉得就唔系，即系应该唔好搞咯。我自己咁谂下。 咁但系即系人生大事，有啲人都可能都好重视想搞嘅。 咁如果嗰啲人重视搞，咪搞咯。咁我认为就，我认为就系话，等到过多一两年后生咗 B B 仔嗰阵时啦，就即系疫情过咗啦，咁嗰阵时先至大排筵席都未迟嘅，系咪先再请翻咯？ 不过如果即系唔打疫苗嘅话咧，咁就即系有啲限制啦。咁头先都讲啦，即系如果你要摆酒嘅话。未打疫苗咧，個宴會人數限制咧係20人啦嚇，咁啊婚禮都一樣啦嚇，都係講緊咧就係有一個人數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就 你人數嘅問題係點樣咩嘅 A B C 都唔緊要，但最緊要人哋嗰個請嗰個人點睇你咧咁解，請個親戚朋友，我又要打針先嚟到，咁即係點咧咁樣話，即係話你令到人哋你個朋友難做啊，我覺得咁人哋又要你俾張貼人哋，人又要封利是俾你。咁点啊？系咪先？同埋一样嘢，我仲觉得有一样嘢就系话，政府就话，你问咗你个医生先，就打唔打？ 系啊。 咁你即系将个波推咗俾人哋个医生。我觉得就系咁啦。你将个波推咗俾个私家医生喎。系嘛？医生话你可以打，你可以唔打，个私家医生又点咧？系咪啊？ 好啊，多谢晒陈女士啦。咁的确都系。好多人啊，好多界别啊，无论系你系客人啦、啊、呢、這个员工啦、啊，或者系医生啦、啊，咁可能对于疫苗气泡咧都有好多嘅疑问啦、啊。咁大家有冇疑问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4月29号朝早9点，警方将于下个月起分阶段试行行必二应用程式。預計去到5月，會有2800名警員獲發公務手機，可以查核包括姓名、證件號碼等資料。警員下班後無需交還手機，若果遺失相關手機，可以遙佢刪除電話中的資料。第四代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特別職務隊總督察邱海欣： 我哋都行孖必嘅，同事之間都有互相監察嘅作用嘅，只能夠係當值嘅時候咧先至能夠使用嘅。每一個版面咧都有一個浮水印嘅，顯示翻嗰日嘅日期啦、時間啦，同埋嗰個警員嘅編號嘅，避免同事咧截取咗嗰個圖像咧，然後向外發放嘅。我哋嘅督導人員咧。可以隨時都可以睇到咧，佢曾經咧係進行過啲乜嘢嘅查詢啦、資料嘅翻閱啦，咁咧去確保咧佢所做嘅每一個行動咧都係合法、合情、合理嘅。 11点， 3、2、1， 中國天和號核心艙成功喺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 亲眼见证了我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取得了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的开门红。 下午3点，今日起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处所的所有员工和顾客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可以有限度重开，顾客同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记录到访。有酒吧业界人士话，政府推出的扫描应用程式只适用于安卓系统，不方便员工查核顾客接种疫苗的记录。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 咁系你个 app 而家出唔到街，系你个 app 而家系冇得俾我哋 download， 咁你要我哋又负上责任，咁我哋系咪代表我哋唔开门呢？因为你秘书长坚持我哋业界一定要用嗰个 app。 四点半，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均为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43，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讨论咧系疫苗气泡嘅安排。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个行业啦，就系派对场地啊。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林汉贤你好 ，Hello， 主持你好。 系嗱，而家咧个疫苗气泡嘅安排咧，就系咧，你哋如果系员工同埋顾客都有打针嘅话咧，你哋就可以重开啦吓。咁你哋有冇决定要重开呢？ 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呢就做預約生意多嘅，係啦。咁咩意思呢？即係話我哋有 booking 咪安排人手囉，冇 booking 咁我哋就唔同卡拉 OK 酒吧咁我哋開一個固定時間嘅。因為我哋個如果係咁做法呢，我哋個人工成本會好貴，咁所以我哋為咗一路以嚟為咗節省個人工成本呢，我哋都係做預約生意，即係全部都係啲 part time 嘅。如果佢哋有 booking 呢，咁就會喺個 part time group 嗰度報名返工，咁先返囉。咁而家嘅情況就係、是我哋已經都安排咗即係我自己為例啦，都安排咗一啲有打針嘅 part time 係 standby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做嘅客户群啦，我諗 70% 以上都係年輕人為主。咁啊，而家啲年輕人，我諗相信都相對地比較抗拒去打針啦，即係覺得嗰、那個數字啊，即係個接種嗰個成效或者啲副作用嗰樣嘢都唔係對佢哋嚟講唔係太理想。咁所以真係唔係太多客人，係有好多客人查詢嘅，知道開翻之後，但亦都係好多客人未必係可以符合得曬全部打齊疫苗咯。咁而我自己為例，其實今晚都有8单10单 booking 询问嘅询问，咁但系系冇一单系可以即系正式嚟讲，正式嚟讲系可以做到咯，做到佢哋生意咯。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唔会有 part time 翻工，咁即系铺头其实都系丢空咗喺度。 系，咁点样睇即系呢个政策咧？即系因为派对房间系需要员工同埋顾客都打晒针咧，先至可以开业，同埋每间房最多四人啦。咁相比其他行业，譬如话即系餐厅啊，或者麻雀馆啊，咁你哋个规定咧系紧啲嘅，点样睇成个安排？ 成个安排就觉得都系。唔知政府究竟諗啲乜嘢呢，但係佢又一路都唔同我哋業界溝通，都講咗咁耐啦。由第一天到現在，即係由第一波疫情知道有派對房間呢個咁嘅行業，到現在都係冇一個專責部門去跟進，究竟我哋係屬於邊個部門嘅管轄範圍呢？我哋有咩問題應該問邊個部門呢？甚至乎佢所有政策資助關於我哋排隊房間出咗嚟，都係冇唔好講話雙向溝通啦，單向嘅知會都係冇嘅。咁知會我只係可以透過電視媒體啦，或者一啲早少少知道，可能一啲記者嘅朋友話俾我知啦，係咯。咁否則我都係同一個普通市民都係睇新聞先知道最新嘅政策係點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對我哋係唔夠了解囉，可能誤解咗我哋嘅風險囉。咁如果喺今次疫苗氣泡呢個操作上面，我覺得點都好過你完全冇得做生意嘅。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咁樣做法，其實開返同唔開返個分別係唔大嘅。係啦，佢分分鐘可以仲有呢個 excuse， 所以因為你名義上開返啦，佢之後如果再有資助，佢大可以唔出俾你都得。係 你頭先話即係行業都好多係請兼職員工啦，即係有預約嘅時候先至翻工啦。咁但係你見即係可能真係有打針嘅員工啊，呢啲兼職員工有幾多咧？如果真係有生意嘅時候，係咪真係夠人手處理咧？ 其實真係唔多。我自己為例啦，我 以前即係我而家個 part time 群咧，咁就其實有40-50 part time standby 啊。咁當然有啲係比較活躍啲，有啲係可能長期都冇影嘅。咁定期我哋都會可能清走一啲即係成日都翻唔到工或者好耐都冇出過聲嘅同事。咁我哋都有去問翻一啲 part time 嘅同事，究竟你哋會唔會特登去為咗安排去翻呢份 part time 去特登去打針？咁當然嗰個 feedback 其實係接近 99% 都係 negative 嘅，即係佢哋都話唔會特，即係本身如果佢冇意向去打呢支針嘅話，佢唔會為咗翻呢份工去打咯。咁我哋都揾到有一兩個係打咗針嘅本身。系啦，本身打針嘅，咁嗰啲就冚翻咯。咁但系嘅個數目唔多噶，你話人手安排嗰度其實正式嚟講，其實我哋擔心係唔夠嘅。但係問題就係暫時都未有 booking 咯。係啊，即係就算有 booking， 我都做唔到佢生意。咁所以呢個問題，我覺得反而首先要憂慮究竟係咪有客嚟個問題先。 嗯，咁仲有咧就係，就算顧客有打針都好啦。咁而家個限制係講緊每間房最多4人啦。咁對於行業嗰個運作嚟講，其實係咪可行嘅咧？因為即係見有時有啲嘅派對場地咧，可能佢成個場就係、是。即係都好難間房，其實都冇間房啦。咁變咗，如果你係要求每間房4人嘅話，咁其實對於你哋嚟講，個生意其實就係唔係好多。 其實可行嘅，依、這個就真係可行嘅。因為嗱呢樣嘢其實唔係第一次嘅啦。之前疫情嘅時候咧，即係第一二波嘅時候都試過set過最多上下人數4人、6人、8人，我記得都好似 set 過嘅，係啦。咁因為我哋真係坊間有唔同嘅場地嘅，其實 party room 只係一個統稱，其實正式嚟講，我哋係提供一個活動空間。咁坊間其實有好多2-8人為主題嘅一啲叫做 party room 啦。咁佢哋啲客人多數主要 book 上嚟，可能上嚟會玩一下啲桌上遊戲啊，打下機啊，或者吹下水啊，無無聊聊，即係 hea 幾個鐘啊。主要啲年輕人學生歌為住咯，系啦，咁系有嘅，咁所以你话货本身做开呢啲2-8人场嗰啲，咁佢哋个 operations 就会容易啲咯。咁但系你话本身系做开啲大型 party 嘅，即系做开啲公司 team building 啊，或者系一啲团体嗰啲咧，咁佢哋就可能因为要配合呢个措施，可能要整啲有效嘅分隔空间啊，例如屏风啊等等呢啲咯。 嗯。咁好啦，即系而家你哋员工打咗针嘅唔多啦吓，客人生意睇嚟暂时亦都唔系太多啊。咁可能都仍然好多业界都仲系一个停止运作嘅状态。咁变咗你哋而家个财政状况如何啊？会唔会话即系都业界都可能好多只好多好多好多间都可能会做唔住？ 系啊，其实我觉得而家仲生存到嗰啲都好犀利噶啦。系啊，咁即系据我哋一啲非正式嘅统计，咁其实接近60-70%，其实已经系转紧手或者已经转咗手噶啦。你数字上可能唔会见明显减少嘅，可能真系冇咗20-30%-40%嘅 party room 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仲有一部分你見唔到嘅咧，就係佢哋有轉咗手，但係轉咗好幾次嘅，即係同一間可能 A 轉俾 B，B 又轉俾 C， 會先喺呢一兩年發生嘅啦，已經係有啲咁嘅情況。咁有啲行外人係見到而家市低啊，啲 party room 都平喎，賣盤，咁佢有啲人都會頂嘅，係啦。但係頂完之後，其實都難捱嘅。 OK， 好啊，多谢晒林汉贤，多谢你吓。 系好啊，唔 该晒。林汉贤咧就系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嚟噶，听众又点睇咧？听听听众意见先。有尹女士喺度，尹女士你好。 系，主持人。 啊，请讲。 多谢你听我电话吓，我好快讲一讲咧，因为我自己好快已经即系接种咗疫苗啦，两剂。我同我先生啦，同我工人姐姐，我哋都超过60岁啊。我工人姐姐已经超过65岁。咁我同佢讲，问佢想唔想打疫苗嘅时候咧，其实咧佢系好即系好 appreciate， 佢系觉得我帮佢预约咧，佢系好开心啊。咁所以我哋大家接种咗咧，亦都冇咩side effect 啦。咁我想講翻咧，就係話我希望即係多啲市民肯去接種疫苗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知道有好多人咧，可能佢真係唔適宜接種。咁但係如果我哋知道自己適宜接種嘅咧，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即係有呢個社會責任。我其實以前咧，從來都唔打即係嗰啲咁啊感冒嗰啲疫苗啊。咁但係今次，因為呢個係一個世紀疫情啊，世界嘅疫情咧， 我覺得大家是有一個社會責任去即係幫助成個世界，幫助全個香港可以回復正常咯。咁、所謂交數呢、就係、即係我哋真係要有相當數目嘅人接種咗疫苗呢，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即係叫 herd immunity 啦、 即 係嗰、那個 群體免疫啊， 群體嘅免疫能力。 啊，尹女士會唔會即係打咗疫苗之後都去，可能都啊試一下一啲即係好耐冇幫襯過嘅行業啊，即係酒吧、卡拉 OK、派對房呢啲咧？ 我會㗎，我會啊。 會嗬，最想做邊樣啊？打疫苗之後。 咁所以我已經第一時間咧，我連travel bubble 我都 book 咗啦。 哦，係咪啊 ？OK OK， 嚇、啊，咁去新加坡啦。 所以我真係希望多啲人肯去接種咯，特別係啲年青人咧，佢哋成日覺得啊，我唔出街啊，我唔去嗰啲地方，我唔需要咯咁。咁我覺得唔係咯，因為我哋正正就係知道有啲人佢唔適宜接種啊嘛。咁我哋適宜嘅，我哋咪應該去做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尹女士嘅電話嚇。大家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集咧有个听众系问咗一个非常之刁钻啦，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嘅一个问题。佢就问咧四个英文字嘅发音嘅分别系啲乜嘢？呢四个英文字咧，如果读错咗少少咧，就会听落去咧轻微就似咧广东话嘅某个粗口字嘅，咁所以大家咧读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而呢四个字听落去有少少似嘅，先同大家讲边四个字点串咧 ？D E A L，OK，a deal，a good deal，a great deal， 即系一单好好嘅交易咁啊 ，deal，D I L L，dill 系。貂草是一种香草来的。DUE, 譬如我们说 due to something, due, DUE. And then finally we have DUAL, 一 pair 的东西我们 dual. 好了，先跟大家讲了个发音上的分别先。简单的 DUE 呢，我们好像读一个 U 字咁 ,YOU 的 U。U 前面加个 D 音就变咗咧 due， 所以 due to something， due to the fact that something 咁样 ，OK due， D I L L 咧就系 dill 系一个 E 音嚟嘅 ，d 跟住后面加个 L 音变咗系 dill，OK、okay? 有个 L 嚟嘅 dill， 咁呢个咧就系香草嘅 dill。一单交易，我哋 deal 咧个发音有少少似我哋头先 deal 雕草个 deal 嘅 ，OK， 但系我个响音系一个 e 音嚟嘅，听落去就变成 deal，that's a great deal。最后啦 ，dual 咧系 due 完之后咧 ，due 好似 due 咁读 ，due 跟住后面加个 l 音就变成咧 dual，OK。咁所以咧，读多次四个字啦 ，D I L L 系 deal， D E A L 系 deal， D U E 系 due， D U A L 系 duel。希望就唔会太难啦 ，OK， 咁啊，大家努力练习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大家点样睇疫苗气泡呢？电话1872311，有林太喺度，林太你好， 你好啊，你好， 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关于大家接种咗疫苗咧，而家就唔系好多人，咁大家都呼吁紧。咁今日咧就有啲放宽啦，都系要关于接种咗咧先可以打疫呢个问题。喂， 系，请讲，继续。 喂，系，咁样咧就其实我就自己打咗疫苗，两针打咗成个月噶啦，咁我先生都打咗嘅。好啦，咁咧就系我个女咧都系因为嗰啲婚宴啦，都延迟咗几次。 系。 咁而家好似有啲微目就话放宽，但我都相信一样嘢，冇乜宾客系因为会嚟饮而去打针，即系亦都系两个新人，亦都系好难叫啲人 啊，你打針嚟我個婚宴啦，我個傷勢係好難開口，真係好兩難，我都唔知佢哋 咁諗住點啊而家。 我等佢哋自己決定咯。咁你唔因為唔打針就只係得20个啦。咁、我梗係當然希望可以，但你我諗相信冇可能啲人會打針飲你個餐咯。亦都甚至乎好多人話我就係、話哇大條道理直接就係話我嚟唔到，因為我冇打針，可能仲簡單直接。 明白。 咁所以都好兩難嘅。咁、但係咧、我都希望大家都會接種啦，因為都係一個頭先嗰位女士社會責任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林太嘅意見啦，都好清楚啦。聽埋李生電話先，李生你好， 係你好啊。我就對於佢哋話啲咩社會責任咧，其實我啊真係唔係好同意。 點解咧？ 即係點解打疫苗就叫做社會責任咧？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個concern咯。即係嗱，個疫苗咁快研發好，你叫我打，我真係唔放心嘅。而家唔打，未必一定會死喎。你睇下，如果美國嗰邊咁嘅情況，咁梗係要打啦。如果佢唔打嘅話，可能連工都翻唔到啊嘛。咁而家我自己避免所有危險嘅活動，咁我咪即係安全少少咯。好老實講，我成年我真係出街食飯都甚少。咁我自己做好自己嗰 part， 係咪？咁我點解要打個疫苗咧？咁你點解要某啲行業要打疫苗咧？即係嗰啲做餐廳嗰啲，人哋打份工啫，你冇理由真係要逼人哋打疫苗，其實真係好唔人道咧，真係。 好多謝曬阿李生電話，都聽得出大家對疫苗都有唔同睇法啦。聽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Vicky 首先同你跟进，咁喺太古城嗰边啦，火警仍然系处理紧噶，英皇道仍然系不能够转入太古城道。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泰丰路嘅路段仲系封闭啦，一带交通受影响噶。太荣路去英皇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太古湾道近泰丰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龙尾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龙尾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17美元，卖出1,774.67美元。港汇指数系10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彩虹村对开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咗冇耐，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几条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顺义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彩虹村有意外咧，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顺义道同埋佐敦谷公园噶。至于较早前在太古城的火警事故已经清场，现在英皇道的车辆是可以转回入太古城道。较早前在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泰丰路的路段已经解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都繁忙，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多实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金瓶，后少少观塘绕道落去旺角方向的支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而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黄伟豪点睇咧？嗱，今日见到咧就好多嘅行业咧，咁就有系尝试，譬如餐厅咁啦，有尝试做到一个C区嘅咁。不过咧，譬如系一啲顾客都要求打针嘅场所咧，咁就都对于呢个嘅生意重开咧，就系、是。都唔係太樂觀啊，即係好觀望嘅態度啊，因為究竟而家有幾多真係打咗針嘅客人可以幫襯呢？就算你重開得翻啊，究竟有幾多生意呢？都係一個疑問啊。 嗱，我都覺得係有啲嚴苛嘅，因為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打唔打疫苗咧，有陣時有啲人士啦，我覺得特別係對員工嘅要求啦，有啲人士係真係因為個身體狀況係未必適合打疫苗，咁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我覺得顧客有得揀啦，但係你員工嗰個要求就可能較為嚴苛，同埋即係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好似剝奪咗佢嘅工作權利咁樣嚇，即係咪叫佢轉行咧？因為佢有某啲合理嘅原因，可能唔可以即時去打疫苗。咁所以睇下点啦，希望係一个过渡嘅措施啦，因为我就觉得即係咁严苛嘅措施呢，即係我又睇过啲报道，等间亦都可以即係问下业内嘅人士，即係都预计其实生意唔会太好㗎啦，咁希望吊住命先，咁吊下吊下，咁希望我政府又合情合理地再放宽少少啦，咁我觉得而家嘅措施即係如果作为一个过渡可能可以接受，但係即係如果係长期係咁嘅话，我都估计好多业界嘅人士未必支持得到㗎。 咁我諗其实呢、這个疫苗气泡的政策呢，一切都要睇翻嗰个疫苗气泡嘅政策嘅原意吓，咁究竟系鼓励啲市民去到打针啊，系去到推嗰个即系接种率啦，鼓励大家打针，还是咧系让呢啲嘅行业咧可以有放宽嘅空间咧，系为咗佢哋嘅生意着想咧？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唔同嘅一个理念嚟噶吓。咁而另外就系、是、嗱，如果大家都打咗疫苗，当然就可以个保护率系高咗啦吓，对于病毒嘅保护力系高嘅。咁当然咧就有条件去到放宽一啲场所啊、社交距离嘅限制啦。咁但系呢个究竟系因？定係果呢？咁究竟因为係大家打咗疫苗，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宽啦，即係还是啊，因为可能迟啲时间啦，可能疫苗嘅接种率真係足够啦，足够，即係专家形容係一个群体免疫嘅效果係出现咗啦，所以先至有得放宽呢。咁因为而家呢嗰个疫苗接种率呢，即係坦白讲都仲係有啲人都形容係未够理想嘅，咁而家就推出呢个疫苗气泡，会唔会就造成咗一啲嘅压力俾各行各业啊，俾市民就系要打针先可以做到一啲嘢咧，而唔系大家好啦，到一个时候打晒针啦，即系终于大家可以享受到嗰个放宽措施嘅一个享受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唔同嘅因果关系咧。 嗱，我覺得兩樣嘢最好分開處理啦。我覺得而家即係政府好多時喺政策制定嗰度就話：喂，大家唔好捆綁式去處理。但我覺得而家就好似捆綁咗，因為你會睇翻其實有啲人都提出過佢唔打疫苗係啊，我覺得係有時有啲合理嘅原因嘅。咁第一有時個指引唔係好清楚啦。咁即係你話要有私家醫生去到俾個指示，咁係咪個個都會去驗身先咧，或者睇開一個私家醫生咧？咁同埋亦都。是我想有些市民的忧虑也都是即是你见疫苗打完之后都有些死亡事件啦，咁虽然证明了是跟疫苗无关，或者即是有关方面话跟疫苗无关，咁但是大家都担心㗎嘛，因为我都睇过好多人打完疫苗之后其实都有些副作用嘅，即是可能都要唞返两日啊，特别是第二剂个反应几大嘅，有时即是可能真的要攞返两日假，咁政府呢方面又冇得配合，即是好多人唔係即是立乱可以请到假，或者老细又未必想放假俾佢㗎嘛。咁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增加改善呢個疫苗接種率，會唔會喺嗰啲地方入手就好過成日話唔俾人食飯呢？咁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唔係對症下藥咯。 咁呢個就涉及一啲即係操作嘅問題啦嚇。咁當你話去一啲嘅場所係要打咗針先可以放寬或者開放嘅時候，咁但係又知道啊有啲人未必適合打針，要佢哋咧就係攞醫生證明。咁成件事會唔會都係一個比較複雜嘅信息啊，或者係要去到？整个行业遵守来讲都可能是即有些难不同的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呢、啊、不如这样我们都呼吁听众打电话上来1872311，今天大家会不会都有机会去到帮衬这些即可能放宽了开放的一些行业呢，有什么观察有什么意见呢，欢迎打来1872311。我们电话旁边请来酒吧业界的朋友一起谈谈，有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钱俊永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你好。 嗱，而家酒吧喺疫苗气泡底下嘅规定咧，就系员工同顾客都打咗针，吓顾客都用安心出行咧，就可以咧就系营业到两点嘅。咁啊，以你哋所睇，其实系咪所有酒吧行业啊，酒吧都系开放翻嘅咧？ 哦，应该未必系啦，应该而家暂时系得八成嘅酒吧会复业，会开翻铺，有两成开唔到，因为嗰两成系啲伙计未打到针。个酒吧老板好想开，好想开，但系因为咧佢啲伙计咧未肯愿意去打针嘅情况下咧，咁佢伙计唔肯打，佢都开唔到噶。咁但系有八成都开到，有八成都会开嘅，系啦，今日已经开咗噶啦，有八成。 系，咁但系至于譬如生意咁样啦，嗱，我见即系而家唔知道有冇啲酒吧可能已经开紧一啲即系放工时段嘅生意啦，咁暂时见到生意如何咧？ 系食晒招嘅。肯定是食晒招嘅，呢、這个 未试咧，未试 见到添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好清楚啊。点解我哋好清楚咧？其实起未到今天开始咧，其实我哋好多业界咧都会叫啲前线嘅同事啦，经理又好啊，伙计又好啊，都叫佢哋联络啲熟客。因为我哋好酒吧好多咧，好坦白讲都系做熟客生意嘅。咁我哋会叫佢联络啲熟客话：喂，你落嚟啦，不过要打针，系啦，都希望你落嚟啦，咁样。啲熟客已經好多話咗俾佢聽，哇！要打針先落嚟咧，我哋寧願唔落嚟啦，係啦。咁所以咧，好多夥計啊、經理咧，都已經同我哋反映咗咧，就係話：喂，真係唔得喎！我哋喂而家咧，啲客咧覺得即係覺得要打針落嚟，佢唔肯落喎。咁所以咧，喺今日咧，今日我開咗記者會咧，我就今日咧就好坦白講咧，我就揾咗100間嘅酒吧老闆咧一齊支持我哋做一件事，就係咧。我哋100间酒吧咧，由今日开始咧，就会免费送出100蚊咧嘅消费券咧，俾嗰啲酒客。只要佢哋咧自己咧，你自己上去酒吧地图嗰个 app 咧，嗰度自己 download 呢个 app 之后咧，你喺里边有个酒吧优惠，你揿入去里边，你就会见到有100间嘅酒吧100蚊嘅消费券。你自己咧揿咗去嗰度咧，就攞去啲酒吧度咧，就同啲员工讲，咁你就可以当100蚊消费噶啦。 Okay. 我哋希望透过咧就依一个咁嘅动作咧，去挽救我哋嘅生意咯。因为政府你又唔提供任何诱因，净系话要啲酒吧一定要咁做嘅情况下咧，其实我哋咧根本系死紧嘅。所以我哋自己咧，我哋唔等政府啦，不如我哋自己咧主动提出一啲利益俾啲酒客，希望咧我哋嘅诚意可以打动啲酒客咧，可以去打针嚟我哋酒吧消费咯。 田俊文，我又想问一下你头先提到咧，你有啲酒吧联络啲熟客，咁佢哋就唔系好想打针。有冇了解到佢唔打针嘅理由系因为健康啊，定系咩原因佢哋唔想去打针咧？ 其实咧唔打针咧，佢哋坦白讲啊，佢哋多数咧都可能咧系因为咧政府嗰个本身嗰个打针嘅政策咧，佢可能宣传得唔够好，又或者可能咧系之前咧呢啲咁嘅针咧出现过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唔係咁正面嘅信息，但係政府咧冇去好好咁樣咧，佢即係去宣揚翻嗰啲問題，咁所以咧就搞到啲客咧係好擔心，即係打針呢一樣嘢，所以我哋啲同事都叫咗好多次，但係啲同事都叫佢唔喐，老實講叫佢唔喐。 嗯， 所以而家我哋希望咧透過我哋呢啲咁嘅，我哋叫利友啦，利友啲酒客啦，咁希望透過100蚊嘅消費券可以吸引到佢哋嚟咯，但係我哋抱住一個係會失敗嘅態度嘅，因為我哋覺得100蚊唔係一個好吸引，但係我哋叫做酒吧業嚟講咧，我哋好過乜都唔做，即係乜都唔做喺度等等運道，我哋寧願咁樣做。 你哋預計咁樣重開翻會有幾多生意啊？幾多成嘅生意啊？比以往？ 坦白講啦，我哋係好悲觀嘅，我哋預計得個。酒吧开翻咧，如果用呢个咁嘅新政策捆绑我哋咧，我哋估计得一成生意嘅啫。 嗯， 因为你成个市场而家都系十分一人打咗针，仲要系嗰啲比较年纪大啲嘅。咁你话啦，我哋有几多生意可以？ 咁但系如果你得翻一成生意，咁你嘅开支啊，譬如你请翻员工去开工啊，一啲嘅买货入货嘅开支啊，咁其实系咪有钱赚噶？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哋最少我哋嘅皮费。我哋最少要个生意额要去到40%到50%，最少啊40%啊， 四成有些酒吧可以做去到四成咧嘅生意咧，就可以 cover 到所有嘅皮費，最少嗰間啊。但係我哋今次估計，我哋可能嘅生意得一成。咁如果得一成咧，即係我哋會輸三成錢啊。所以未來咧，我哋好大機會啊。如果我哋出100蚊 keyboard 係唔得咧，我好坦白同大家講，我哋可能下個月咧就會派錢噶啦。 嗯， 即係可能你會三十年都未聽過，喂，酒吧會派錢。是啊，开埠以来可能未有啊，但是因为被政府咁样去搞个地法呢，我哋可能下个月真係呢焗住要派钱㗎啦。是啊，冇计啊。 嗱，你都讲到话，即係其实有啲员工呢係未必愿意接种嘅，你哋嘅员工啦。咁而你所见，其实今日真係开到工啊，即係业界里面开到工嘅员工多唔多呢？係咪可以即係全部员工都返返工？一半就得返。 一半员工係返工啫，返到工啫。因为呢另外呢仲有系两程呢就排緊队打针，即系排緊队未打嘅，未打我哋叫佢唔好返工住，係啦，费事一阵间违法。咁仲有三程呢就系讲到明系唔想打嘅。咁而家呢三程唔想打呢啲呢，我哋而家呢都游说緊佢。如果我哋再游说多佢一排都唔打呢，我哋就直接问劳工署㗎啦，我哋可唔可以解雇佢㗎啦。 另外咧就如果而家即係疫苗氣泡底下咧，咁啊顧客嚟到光顧咧都係需要打咗針噶，咁啊酒吧你哋咧就係需要去到檢查客人嘅打針嘅記錄啦。咁啊政府就話研發咗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就讓大家去到去查核咧係顧客嘅打針記錄啊。咁但係你見過運作順唔順利咧？ 我話俾你聽啦，我上個星期五啊，我啊直頭喺政府總部嗰度同秘书长啊，佢讲啊，我同佢讲，我真系话俾佢听，我话你唔可以太过依赖呢一个咁嘅应用程式嘅，因为呢个应用程式咧系会有机会咧系会有bug，即系有问题啦，有机会就会down嘅。我话你一定要考虑多一个后备方案，例如出现问题嘅时间，你会唔会就系话可以唔用呢个应用程式？但系当其时秘书长同我讲一句说话就话唔得，你哋所有业界都要用我哋一个程式。是啦，你如果唔用呢一个程式呢去扫嗰啲客嘅 QR code 呢，是啦，咁你哋呢就要负上一定嘅责任。咁而家啦，到今日啦，我话俾大家听，我真係估唔到开口中讲中咗。到今日为止啊，而家呢个应用程式啊，个 Apple 版啊仲未上架嘅。Apple 版未上架，仲有啊 Android 版啊都未上架嘅。两个版本都未上架，即係你上去个 App Store 度系 download 唔到嘅， 咁佢哋可以去边度 download 啊？而家即系两度。 而家你知唔知戆居道系点啊？戆居道你系要去问翻政府攞翻一条 link， 咁嗰条 link 咧就系咧你可以咧就透过一条 link 咧就去到 Android 版，但系你记得啊，系 Android 版先可以透过呢条 link 去到嘅啫。咁即系咧，如果咧你啲伙计系揸 Apple 手机咧，就即系代表用唔到啦。咁但系我哋业界大部分咧。嘅伙计咧，八成人都系揸 Apple 手机。你话系咪吹到啤声？ 系咪即系可能要问其他朋友、同事借一啲即系 Android 界面嘅手机翻嚟啊？嘛， 你话系咪好戆居啊？即系如果既然你哋即系既然政府你冇周详嘅考虑，不如你第时你净系出个 website 版啦，唔好咁多。出个 website 版，你俾条 link 人，起码你衰嘅机会少啊嘛。 佢有冇个时间表话俾你听几时会有 Apple 版啊？但系佢都冇即系考虑。 问咗佢，佢话最快下个礼拜。 哇，下个礼拜。 冇确定日期。 嗯、 你谂下佢个 schedule 系咪好差？即系你到今日开门俾人啦，你叫人哋开门，但系到今日都冇个 app 出嚟俾人。但系你话唔用你个 app 咧，就唔可以啦，开门噶、哦。 嗯嗯。 你又要负上刑责、哦，咁你咁样做法合唔合理啊？你话啦。 嗯啊，钱总永啊，其实吓，其实会唔会都接受咧？即系有冇问过政府啊？会唔会接受都去到检查客人嘅即系实体嘅针卡咧？即系或者喺啲打针嘅证明咧？ 我有提议过啦，阿秘书长话唔好啊嘛，佢话如果你咁样去做的话，就变咗冇个记录喺度啊嘛。佢话一切都要用嗰个 apps 啊嘛，因为佢有记录啊嘛。但系个问题，佢冇谂过实际操作嗰阵时候，个 apps 系会 咁 单噶嘛。 咁基本上，如果你今日未能够下载到个应用程式，其实你今日做唔到生意，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如果以佢个理论就系你今日唔好开门。 OK。 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又問啦，即係譬如有啲客人咧，可能喺外國打針啦嚇，咁但係就唔係香港呢兩隻科興同埋伏必泰，係其他牌子嘅疫苗嘅咁。咁有冇了解過政府其實係接唔接受你哋去到睇？即係因為可能你就冇辦法喺香港有一個記錄俾係呢個應用程式去到檢查到啦。其實酒吧可唔可以接受呢啲外國打嘅啲打針嘅證明咧？ 我一早開會已經提議咗噶啦，同佢講咗噶啦，佢哋冇答案俾我哋啊！即係例如你講緊嗰啲外地人嚟到，係啊，學你話齋冇噶，冇張針卡嘅，入唔入得嚟啊？佢冇回應我，因為佢太過依賴個 app 啦，而家係啊，咁佢個 app 唔能夠可以做到捉到嗰啲外地嘅人，因為嗰啲外地人係冇呢個交曲噶嘛，咁佢咪變相隔離唔到咯。咁你话系咪个部署？你话系咪真系有啲问题啊？你话咧？ 系咁点样睇嚟紧嗰个市道啊？即系好似而家开业都比较艰难一啲啦。咁嚟紧，譬如即系一啲日子嚟讲，你哋点样预测个生意啊？ 而家根本预测唔到。嗱，而家我哋会咁样嘅，咁样做。第一步，先派$100现金券。我而家100间酒吧肯派，系啦。我哋呢段时间会长期派噶啦。系啦，咁如果派$100嘅現金券嘅反應咧，如果係好嘅咧，就會我哋會嚟緊每一個月再揾多啲酒吧去做呢件事。係啦，如果反應唔好咧，我哋會下個月咧，我哋可能真係會派錢噶啦， okay. 真係會派錢。好老實， 明白。 你話派錢抽獎又好，乜都好咧，即係我哋希望做任何嘅嘢係吸引到啲人嚟，係啦。 OK， 咁樣咯，只能夠咁樣咯。 好，唔該曬錢俊永啊，多謝你嚇。前准永咧就系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嚟噶，黄伟豪啊，睇嚟酒吧业开业咧都可能遇上好多唔同嘅问题，真系。 系啊，其实同阿前准永倾完都有啲几震撼噶，即系而家唔系即系政策可能本身有问题啦，而家唔单止系政策有问题，系执行都有问题，原来连个 Apps 都未 download 到嘅，咁所以呢个好奇怪，即系点解政府会推行一个政策，连执行嘅配套都未准备好嘅呢？ 系咁啊，仲有就系即系唔知生意点样啦，咁所以佢哋都头先讲紧啦吓，即系都估唔到嚟紧个生意系点啦。咁就算佢头先讲话真系有生意的话咧，都可能系得一成啦吓。咁但系即系业界可能真系四成生意先至系叫做收支平衡嘅。咁即系其实酒吧如果一开都系蚀嘅，咁仲真系开唔开门咧？ 嗱，我谂而家最大嘅问题，我头先问你个问题就系点解啲佢啲客？即係唔打針啦，咁而家嘅問題亦都係翻去就唔係疫苗夠唔夠嘅問題，而係即係我諗特別去登酒吧嘅人咧，可能對於政府即係成個執行嘅政策啊，疫苗係咪可靠啊？佢處理一啲事故嘅時候，係咪即係有公信力啊？呢啲有啲懷疑嘅，咁呢啲咁嘅障礙其實係好難克服嘅嚇。 咁但係即係酒吧已經係關門咗多個月啦，咁而家雖然有重開嘅機會，但係重開呢個條件佢哋都認為都幾嚴苛啊，咁點算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23日開審，預計審訊為期15日。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香港五大纪律部队使用中式步操的提问，发言人吴谦说，自从去年12月起，驻港部队应邀为香港纪律部队组织中式队列训练，驻港部队仪仗队骨干分4批次协助香港警务处、入境事务处、海关、消防处、惩教处五大纪律部队开展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吴谦又说，这次香港纪律部队开展中式队列训练，有利于加强香港社会国家安全意识，传递爱国爱港正能量，以及增进民众对国家的自豪感。亦可以说，这个是纪律部队的一小步，更是香港迈向长治久安的一大步。天气概况，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天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天日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过咗新丰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有坏车慢线封闭咗噶，龙尾过咗新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接近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相当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其实而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都系好长啦，两条龙汇集埋一齐啦，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多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排到近丽晶花园。后些小官绕落去旺角的支路啦，嗰段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近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啦，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仲有少少车龙架，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咧比较多车些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回港以来，现在再包埋内地其他地方，港人回嚟香港都会有啲便利嘅。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 考虑到内地、澳门佢哋嗰个疫情基本上都系受控咗一段时间，同埋风险系低咧，呢个都系一个稳妥嘅做法。咁亦都作为打通呢个粤港澳三地人员嘅往来，就又再行前咗一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吓。黄伟豪话呢一次想同你倾下咧，关于系横州嘅房屋发展计划吓。嗱、横州咧就位于元朗啦吓，咁就喺朗屏村嘅北面啦。咁政府就想喺横州呢个地方咧就兴建4000个嘅公营房屋单位吓。咁其实已经问咗立法会咧，就攞咗拨款就系做一啲嘅前期工程噶啦。咁而地政总署咧亦都喺旧年开始咧就陆续去到宣布要收地吓。咁但係咧就呢度咧呢個地方本身有三條村嘅嚇，咁就有永寧村啦、鳳池村同埋楊屋新村啊。咁其實自從舊年開始收地以嚟咧，咁都有陸續嘅住户去到搬出啦。咁但係咧都仍然咧就係有幾户咧就係未處理到一啲嘅安置問題啦嚇，咁佢哋未搬走啊。咁尋日朝早咧就發生咗件事啊，咁就係咧地政總署嘅人員咧就尋日朝早就聯同警方啊、保安啊，咁就即係有啲媒體估計啦。 啦，咁就有几百人咧，咁就去到横州呢个地方，咁就要求咧仍然留守嘅几户嘅村民咧系搬出。咁期间咧就都出现咗啲嘅冲突啦，或者一啲谈判嘅一啲过程啦，可以话叫做吓。咁啊封锁，即系啲人员咧就封锁咗村里面各个出入口啦。咁同埋咧就系有一啲嘅居民咧就系同地政人员谈判啦。咁希望咧就俾多啲宽限嘅时间咧，俾啲住户咧去到执嘢同埋搬走。咁但系咧就系谈判期间咧，有地政人员咧就截断咗佢哋嘅水同埋电力嘅供应吓。咁并且咧亦都有人咧就系从后方就展开一啲嘅铁丝网走入去咧，就系包围咗间屋噶。咁最后咧就终于喺一轮嘅交涉之后啦，咁啊地政总署咧就系就勒令咧佢哋咧就立即迁出啦。咁于是咧就根据报道啦，我哋了解啦，咁嗰啲住户都已经迁出咗啦，只系容许翻咧佢哋系未来嗰七日翻去执嘢啫吓。咁呢个情况呢都有啲有啲嘅问题啦，因为都有啲嘅住户呢个情绪都几激动下啦，佢哋就话即自己攞咗个津贴冇耐啦，搵唔切地方搬唔切啦咁。咁另外都有啲人都形容哇呢个收地嘅方法会唔会都有啲比较粗暴一啲嘅方法呢，有啲人咁觉得吓。阿黄伟豪点睇呢？ 嗱，我对于成个场面呢都觉得有啲震撼嘅，因为其实呢啲咁嘅场面呢就唔应该喺即係今时今日香港发生，即係好多时候可能係70年代啊，即係香港即係发展得未咁成熟嘅时候呢先有啲即係强行收地啊，你搵几百人去围佢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好意外，点解即係呢啲事件係會發生到，同埋你睇翻成件事即係居民嘅要求，我覺得又唔係話太過唔合理，因為佢又冇話唔遷出啦。即係你話揾幾班人圍佢，因為佢話我點都唔走㗎啦。甚至我記得七十年代有啲場面咧，特別係青山木屋咧，係啲居民真係好強悍到咧，攬住罐石油氣，哇！同啲警察講你過嚟咧，我就即係引爆啦。咁又冇呢啲咁嘅事件，或者冇人作出咁嘅武力嘅威脅，咁點解居民要求留多七日，又唔得咧？咁同埋你如果去谈判嘅话，大家都斯文嘅话，你点解用几百人去围住佢？同埋谈判期间又喺后边进入，即系根据记者报道啦，即系好似突袭啲居民咁样，同埋又断水断电咧。咁我觉得其实即系香港系咪到咗呢个地步，要用啲咁嘅方法对付一啲市民咧？ 咁究竟系寻日系发生咗咩事咧？咁而点解一啲住户就系希望有啲嘅宽限期啊？吓咁而同地政总署嘅谈判又系点样嘅咧？吓嗱，寻日咧就有位区议员咧就在场，我哋请佢一齐嚟倾下先。有元朗区议员欧国权喺度啊。欧国权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寻日喺收地嘅过程咧，你都喺现场啦吓。咁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居民要求地政总署要俾多啲宽限期咧？ 其实寻日咧，地政就要收翻即系四户嘅土地啦。咁四户里边咧，我主要帮手嘅其中两户啦。咁呢两户其实都系地主嚟嘅。咁寻日呢两户咧，其实系要求即系多啲时间去搬迁啦。点解咧？就其中一户咧。其实是他星期一呢先至攞到那个即係所谓復耕牌农业迁置嘅豁免书。咁其实他喺2017年已经开始申请㗎啦。咁但係政府喺上年嘅年尾已经系话可以俾佢起㗎啦。咁但係拖咗即係几个月啦，咁就都未俾到个豁免书佢起。咁係临清场之前两日先至俾佢呢，其实佢係搬唔切嘅。同埋佢起屋都需要時間啦，所以佢要求係多啲時間。咁另一户呢其實係都係地主嚟啦。咁佢係想佢係今個月4月7號呢先至攞到最後嗰批嘅特惠津貼啊。佢攞完嗰批特惠津貼之後呢，就立即呢咁就喺附近就買個單位，咁就安置返老人家同埋佢哋自己安置啦。咁裝修緊㗎啦，其實呢幾日都。咁都係需要時間去裝修完先可以搬到入去啦。咁所以琴日喺現場都係咁樣講返俾地政署聽啦。咁地政署係知道嘅，即係兩個個案都知道嘅。咁我哋就話咁不如俾時間佢啦，都好合情合理啊。咁因為政府自己拖延，政府自己慢，即係發牌慢，同埋俾到嘅津貼慢，先至係琴日遷出唔到咋嘛。咁所以都係講話係會遷出嘅。我哋俾多啲時間佢哋搬咁樣，咁但係談判期間佢突然就喺後面剪鐵絲網入咗嚟啦，突襲啦咁樣，咁就令到個談判個條件就冇啦，因為佢好強硬啊。 係啊，咁就話唔答應係俾時間㗎啦，咁只可以喺七日之內俾七日時間村民搬嘢走咁樣，係啦，咁就只可以俾到呢個條件咯。 係嗱，其實你話佢哋即係地政總署方面、政府方面啦嚇，發放啲特惠津貼咧係比較慢一啲。咁睇翻個時間表，我哋都同地政總署查詢過啦。咁其實舊年四月咧已經話係張貼咗通知話要收地噶啦，要求佢哋舊年七月就已經搬走噶啦。咁但係咧就已經係俾咗多次嘅一啲延期啦、寬限啦咁。咁點解嚟到係今年？你剛才讲话即系攞咗特惠津贴冇耐，即系今年四月啦。点解会个时间嚟到呢度先至发放呢个津贴嘅咧？ 其实政府系冇讲到个即系所谓个案啦。咁佢冇错嘅，佢上年已经贴咗纸系要走啦。咁因为咧每一次个拆迁或者发展咧，其实啲喺村入边嘅个案都好复杂嘅，好复杂嘅。咁就需要时间去处理嘅。咁所以其实村民都系愿意配合政府去跟足嘅程序去处理啦。咁攞特惠津贴嗰个其实系因为地政署认为咧佢系有一啲嘢系要澄清嘅，系啦。咁系咩咧？就系其实都有啲关于个资格嘅问题啦。咁所以嗰一户咧其实系已经好努力，即系揾一啲证据出嚟，即系证明佢合乎资格。系 事实上嗰啲住户系咪符合资格攞津贴咧？ 最后就系合乎资格啦。最后就四月七号政府就同意啦，系合乎资格啦。咁所以佢批嗰个特惠津贴咯。系啊，咁我想再补充嘅，其实当初就政府系唔同意再处理呢个个案嘅，系啦，咁就话唔合乎资格就唔合乎资格，咁系要村民不断提供证据啦，甚至系将啲资料俾埋发展局啦。甚至個村民寫埋寫信埋俾特首啦，同埋咧宣誓啦，咁樣做咗一大扎嘢之後，地政署先至同意係會合乎資格咯，咁樣咁所以先喺四月投俾個特惠津貼咯。咁就有呢個 資格問題喺邊度啊？你知唔知道？ 其實因為咧，如果攞特惠津貼咧，其實係出邊要冇物業嘅，係啦。咁佢媽媽就係因為。佢喺佢持有咗十日个遺囑繼承，係啦，咁就所以就地政署認為嗰十日其實都係擁有物業咁樣啦，係啦，咁我哋覺得就唔合理啦，因為嗰十日其實就係冇任何transaction嘅，係啦，只不過係一個遺囑繼承，跟住再轉去另一個繼承人嗰度啦，咁所以呢啲佢見到咁樣就已經三門唔傾啊，咁所以係要咁複雜去處理之下，先至四月投批咯，同埋佢個態度都係拖嘅。即係唔肯傾，遞交俾佢，佢當睇唔到咁樣，係啊，咁唔係應該咁咯。如果以人為本嘅話，其實係一齊所謂work out 個解決嘅方法嘛，唔係閂咗門就唔處理嘛。 咁尋日地政總署嘅行動啊，佢哋有冇預先通告嘅，還是係都係一個突然間做嘅嗰個行動啊？ 呢個係一個離譜嘅地方嘅，就係佢只係同村民講話四月尾就會所謂清場，咁佢冇講到邊一日嘅。咁我喺星期一、星期二其實都好努力咁樣，即係協助村民去揾社署、去揾地政，啱啱可以將啲個案可以處理得到啦。咁喺期間其實佢哋都冇講係邊日嘅，冇講邊日嘅。就算星期二嗰日咧，地政署自己嘅職員都上咗去即係揾村民啦，係啦。咁村民都問佢邊日啦，佢哋都唔肯答嘅。咁但係第二朝就見到佢咯。咁所以佢係冇通知村民。即系村民都好简单嘅，你通知咗我，咁我都起码有一晚时间去执啊嘛。系啊，咁佢都唔通知咯，咁 样。咁以你所知，而家即系你话即系寻日咧，其实都仲有四户嘅村民系留守住啊，咁结果都要迁出啦。咁佢哋而家安置系喺边度住啊？咁同埋佢哋嘅情绪、佢哋嘅情况而家系点啊？ 我跟嗰两户咧就去咗朋友屋企住啦。咁佢哋嘅情绪当然就好差。因為佢哋係今日佢哋都翻村去執嘢嘅，咁其實我覺得去到崩潰嘅狀態啦，因為第一佢寄人籬下啦，而家喺朋友屋企住，咁同埋佢好短時間之內咧係要執佢四五十年生活喺個土地上嗰啲物資啦，係啦，或者自己嘅物品啦咁樣，咁所以係非常之煩惱啦。與此同時，其實呢啲都 都是一至四人家庭以上的，即有老人家有細路啦，咁佢都要即安頓老人家，安頓嘅細，安頓啲小朋友啦，咁所以係一個所謂我覺得係情緒崩潰嘅狀態，所以佢哋今日原本你都想揾村民去同香港村民分享嘛，咁但係佢哋都頂唔順，所以就揾咗我嚟講啦咁樣，咁所以係依咁嘅狀態啦。而另一户咧，其實入邊有啲租客嘅。嗰啲租客其實就係唔符合嗰個安置資格，其實係有十幾個嗰啲租客去咗，琴日去咗臨時失人中心咯，係啦，咁就我理解都有入到去住嘅，係啦，咁就今日都有翻去執翻最後嗰啲物資咯，係啦，咁我理解咁嘅狀況。 我想問多個問題，因為呢個地政總署俾我哋嘅答覆嗰度咧，除咗強調佢係以人為本之外咧，佢都提到咧地政總署。亦都有啲社工隊咧，去到同居民保持密切溝通嘅。咁根據你所知，其實係咪真係有個社工隊，同埋佢喺成個過程裏面發揮到啲咩作用呢？ 其實你問我咧，就係因為我哋我本身係土地正義聯盟成員嚟嘅。其實係因為政府見到即係、就是、我哋啲組織每一次喺個所謂拆遷裏面咧，都做一啲組織嘅工作啦。咁佢哋就唔想我哋呢啲團體喺入面工作啦，咁所以佢之後就地政總署自己直接聘用咗上社工隊咧，咁就但佢哋唔係做組織工作嘅，佢哋係做處理個案嘅工作嘅，咁所以佢哋係存在喺度嘅。咁我依幾日其實都有聯絡社工隊一齊去，即係解決頭先我所講有啲租客係啦唔符合資格，咁係咪已經個社署推薦可以去到臨時失人中心啊？或者其他嘅可以解決佢其他嘅社會福利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係社工隊都有如果純個案方面咧係有幫助村民嘅，係啊，咁但係佢好後期先做嘅呢、這個，好後期先進入嗰個村嗰度做一啲個案工作嘅，其實係。 好啊，唔該曬嚇，歐國權，多謝你嚇。歐國權咧就係元朗區議員嚟噶。嗱，黃偉豪嗱，我哋都就住尋日嘅收地行動咧，就向地政總署查詢啦。咁都講到話咧，其實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已經係舊年咧七月嘅時候咧，就係要求佢哋遷離噶啦。咁亦都係咧係陸續進行清拆啦。咁亦都咧係多次咁係對相關嘅住户作出寬限啊，呼籲佢哋盡早遷離。其實最後嘅寬限期咧已經話係延至咧今年嘅農曆新年之後。咁之后呢就係即係讲緊嘅意思，就係话都已经多次宽限啦。咁其实呢即係较早前我哋都查返资料呢，咁成个横州嘅项目呢影响嘅住户就大概係有250户到啦。咁到呢就係地政总署今日嘅回复都讲到话，其实呢就係大多数嘅合资格嘅住户都获得咗原区安置或者係特惠嘅津貼㗎啦，咁亦都搬走咗，剩低咧有30個住户左右啦，咁就喺清拆之前咧，就係先至清拆登記日之後先至入嚟住嘅一啲人士咧，咁佢哋唔符合一啲嘅安置資格啦，咁而部分住喺一啲違規嘅建築物咧，亦都係唔符合安置資格嘅，咁但係咧就攞到一啲嘅搬遷津貼，咁而咧即係啲關於而家係遷出咗嘅居民咧，咁啊署方就話以人為本嘅準則啦，搬走。之后咧，都酌情安排翻啲居民咧，系翻翻去工地攞翻啲私人物品，亦都有咧一啲房署嘅临时收容中心咧，俾佢哋暂住啊。吓咁，但系就系今次嘅事件，都会唔会系一啲即系沟通上面嘅问题咧？ 我觉得咧，今次嘅事件咧，就有啲即系地政总署所提供嘅资料咧，就有少少就唔系好概括嘅。我觉得虽然佢提咗一方面咧，就话喂，我哋不断延期，等佢迟啲搬。咁但系而家唔系居民唔搬啊嘛，就系佢争咗啲特惠津贴啊，或者头先嗰区议员提到嗰个豁免书啊嘛。咁其实系佢拖紧人哋，所以人哋搬唔到。咁所以又唔系话人哋应承咗搬，佢可以搬，但佢又唔肯搬。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啲事件可以避免嘅吓，咁希望唔会再次发生啦吓。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90%，正确嘅解读系指接种咗疫苗嘅人比冇接种嘅人染病机会低90%，而并唔系注射咗疫苗嘅人仍然有10%嘅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嘅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喺社区嘅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嘅百分比等等。 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任何的放宽都涉及风险，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要一个安全的放宽，疫苗气泡我们就觉得都是基础来。 政府日前宣布启动疫苗气泡，食肆要延长营业时间，员工甚至食客都可能要打针，有业界反映做法复杂，局方会怎么回应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来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5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黄伟豪喺度啦吓。黄伟豪啊，咁啊讲一讲咧关于医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即系抗疫工作嚟讲咧，甚至系即系一啲叫做一啲基层医疗嚟讲咧，咁啊一啲基层或者即系地区嘅医生咧，非常之重要吓。咁佢可以即系做一个叫做第一重嘅把关啦。即系譬如有啲人有啲病人有啲咩嘅症状需要咧，系去到再转介咧，呢啲嘅基层嘅家庭医生咧都可以咧去帮到手啦。咁但系近排咧就有一啲嘅报道啦，同埋啲医生都讲翻啊，近期咧就好多嘅喺屋邨商场嘅领展旗下嘅物业咧，好多嘅醫生診所啊，咁佢哋嘅租金咧係被領展大幅係增加嚇，咁有啲嘅診所嘅情況咧，被領展加租係成10,000元，個加分咧係講緊係近30%噶，咁亦都有咧係一啲嘅醫生診所咧係結業啦嚇，咁呢啲嘅情況咧就係好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嘅即係基層醫療嘅情況，咁亦都係令到一啲醫生業界啦嚇，咁佢哋嗰個嘅生意啊、工作啊係受到影響啊，黃偉豪。 嗱呢個段消息咧都令我有少少意外嘅。第一即係而家連醫生都俾人趕走啦嚇。第二就係話其實租金點解會加咧？因為疫情期間，所以我都對於呢段新聞有啲百思不得其解嚇。 系咁，其实咧，即系又睇翻，譬如西医工会啦，西医工会咧就粗略估计啊，咁啊，全港已经有过百名嘅医生系关闭咗诊所噶啦，吓，咁啊改为受聘于其他嘅医疗机构啦。咁而家点算咧？即系领展系加租嘅情况，究竟系咪真系如一啲西医工会所讲咁加幅咁大咧？咁亦都有工会咧就话而家系约见紧领展咧，去倾呢个租金嘅问题啊，亦都呼吁领展咧喺调整租金嘅时候咧，要考虑翻啲经济环境啊。咁好啦，我哋不如都请我哋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访问啦。咁就系有呢、這个西医工会啊，咁就系呢个嘅领展屋邨诊所委员会主席林伟良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 你好啊，林伟良医生。 系我哋头先引述咗你哋都讲话粗略估计咧，嗰个嘅领展加租嘅情况咧，同埋即系诊所结业嘅情况，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 ？OK， 分开嚟讲先。如果加租嘅话咧，普遍嚟讲咧，而家系收紧消息咧，就加到30%至35%。咁诊所结业嚟讲咧，分开亦都系两批嘅诊所，一批咧就系屋邨嘅诊所，即系领会屋邨；另外一批咧就系非屋邨嘅诊所。咁暂时嚟讲咧，屋邨嘅诊所嚟讲咧，都仲系生存得到嘅，即系只不过咧就可能即系赚少啲啊咁样样。但系如果再加咗落去咧，好怕都几难挨啦。但系出边嘅诊所嚟讲咧，就好多单头医生已经系退休嘅退休，就系唔做嘅唔做，就走去转打工。咁另外一啲咧就医疗集团，医疗集团嚟讲咧都有啲系散嘅，所以出边嘅环境系十分恶劣。 系，讲紧加租个幅度咧，即系会唔会可以讲下，即系由几多加到几多啊？咁 ，OK， 譬如我哋呢个富东村嚟讲咧，我哋而家系俾紧35,000租，咁呢个系租金嚟噶，系唔计冷管，即系冷气同埋物业管理，冷管同物业管理已经系6,600，嗰度我哋we have no say， 即系拗唔到嘅，因为任佢讲嘅啫。咁啊，租金嗰度系35,000元，咁而家佢系提升到系45,000元，即系大约系28-29%。 嗯。咁呢個係係近期先至加，係咁而對上一次加係幾時嘅？ 對上三次係3年前，佢都 三年前 入三年前，因為我哋依個 contract 係每三年嘅，咁嗰陣時都係接近係30%嘅。 嗯，林醫生啊，因為我哋都就快 聽7:30 嘅新聞，係啦， 冇問題。 咁我哋轉頭再去打翻俾你，再同你傾下。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講緊咧就係有啲醫生話領展對一啲診所大幅加租，令到佢哋咧就係經營困難。大家點睇咧？帶嚟同我傾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发现一宗感染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政府晚上七点起将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列为受限区域，会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居民听日凌晨两点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目标在听日早上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在受限區域內人士，如果在前日至今日期間已經進行檢測，能夠出示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相關證明，無需再次接受檢測。至於在今個月16日到今日期間，曾經身處有關大廈內超過兩個鐘頭的人士，亦要在星期六或者之前接受強制檢測。疫苗氣泡今日起實施，有酒樓的大部分員工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可以放寬營業限制，在特定範圍內提供六人一台，堂食時間延長到凌晨12點。酒樓負責人說會調動未有接種疫苗員工的翻工時間。亦有酒樓負責人表示，難以強迫員工接種疫苗，會維持現時四人一台的安排。尖沙咀一間重開酒吧的負責人表示，政府要求員工和顧客都接種疫苗是相當嚴苛，估計重開後都只有大約兩至三成生意。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表示，協會大約100間酒吧由今日起免費向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酒吧100元現金消費券，希望吸引更多顧客。太古城華山港一個單位下午3點幾發生火警，冒出火光和濃煙，消防員到場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灌救，大約30分鐘之後將火救熄，火警中沒有人受傷，初步懷疑是電鑽起火。美國海軍發布照片顯示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今個月初在菲律賓海附近和中國航母遼寧艦並排而行。在北京，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批評美方的行動嚴重干擾中方演訓活動，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吳謙說，馬斯廷號驅逐艦持續對中方艦艇編隊近距離偵察，嚴重威脅雙方航行和人員安全，性質十分惡劣。對於美國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向國防部撥款$7,150 億，並優先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吳謙批評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陷入受迫害妄想症中不能自拔，強調中國無意威脅或者挑戰任何國家，但如果有人執意要威脅或者挑戰中國，就別無選擇，唯有奉陪。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到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較早前咧喺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博愛交匯處嘅慢線咧係曾經有壞車，跟進翻呢單壞車咧係已經拖走咗，車輛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錦繡花園，咁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博愛交匯處嘅慢線較早前有壞車，壞車雖然拖走咗，而家龍尾都去到新田公路近錦繡花園。咁啱啱收到个最新消息咧，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嘅，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柯达大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 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道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呢個時間咧就討論緊，咁有啲西醫就話咧，咁啊近期咧領展就係對啲診所大幅加租啊，咁就個加幅咧就講緊接近係三成添噶。咁我哋頭先都訪問緊一位係醫生啦嚇，咁佢哋都講到話有啲嘅個案咧係講緊東涌啦嚇，有間診所咁就由咧係35,000元租咧就大幅加至到咧45,000元租，咁即係聽落咧就係個如果個加幅係三成咁多話咧，即係可能對啲诊所咧都系相当一个大嘅负担啦，咁而呢啲嘅诊所好多时咧都系服务一啲嘅基层市民，喺啲屋邨啊里面咧系经营噶，咁如果佢哋系负担唔起、做唔住嘅话，吓咁会唔会都令到即系嗰一区嘅居民都少咗睇医生嘅选择咧，都大问题啊！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除咗租务问题，都系一个医疗问题嚟噶吓。 嗯，系啊，咁睇翻咧，即系而家即系都有啲嘅診所咧，咁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都係結咗業啦嚇，咁亦都有啲嘅醫生就話咧，要同領展嗰邊咧去傾租金啦嚇，甚至咧就係有啲都講到話咧，係有啲嘅可能如果談判破裂啊，可能會啲嘅工業行動添，咁呢個都真係一個相當大之大嘅問題啦。咁如果真係少咗呢啲咁嘅診所嘅時候，咁啲市民可以去邊度睇咧？睇醫生咧咁？ 呢個都係我諗緊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喺諗緊，哇！如果傾唔掂數，其實政府係咪要介入呢？因為呢個影響到我哋即係而家疫症期間嗰個基層醫療或者市民嘅醫療服務問題嘅，即係性命攸關嘅，其實可以講都係。 新聞前咧，我哋訪問緊咧西醫公會領展屋邨診所委員會主席林偉良醫生啊，請翻佢出嚟先，林醫生。 係 你好啊，林醫生。 係大家好，大家好。 你頭先講到話一啲診所就被領展加租嘅情況啦。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因為即係始終唔同嘅商場、唔同嘅物業，咁佢哋嘅加幅都可能唔同啦。你見到比較大加幅嘅物業啊、處所啊，究竟係位於咩區域嘅咧？ 通常咧，做所謂嗰啲即係英文叫 posh area 咧，即係高檔啦，譬如好似一啲呢個淺水灣嗰頭啲公屋屋邨啊，或者係樂富啊。即係佢覺得係一個商場，係嗰啲多人行啊，多即係多生意做啊咁樣。但係問題就係嗰啲，譬如你嗰啲 visitor 或者係嗰啲 shopper， 佢嚟診所，佢唔係嚟睇醫生噶嘛，佢係醫生係好一啲信任嘅行業嚟噶嘛。你信一位醫生，你可能係天咁底咁遠，你都去揾佢。你唔會由於方便去睇嗰位醫生噶嘛？啱唔啱？除非係嗰啲24嘅醫生啦咁樣。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呢行咧係唔能夠用一個地區性去作一個界限嘅。好似我自己附中嚟講，我而家係俾緊35,000元租，但係我諗我 send 咗啲資料俾你個編導噶啦，就係而家差餉估價處咧係估到我新嘅租金咧係只不過係每個月嘅32,500啫。只領展已經係加多咗我2.5年噶啦，已經我俾緊35,000，所以呢個係唔合理嘅。 咁如果我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呢个租金咧，对于诊所个财政负担嚟讲系几大嘅咧？ 好大噶，因为点解嚟讲咧？因为呢个系差唔多我哋一个 single expense 最大一个 item 嚟嘅。咁你其他灯油火蜡姑娘嘅人工嘅相对地咧，就呢个系一个 single item。我谂讲紧系大约系去到成四成至五成嘅。 会唔会真系如果咁样加幅啊？即系譬如近三成嘅加幅，会令到啲诊所做唔住咧？会唔会啊？ 当然啦，咁弱肉强食，即系适者生存。咁有啲系特别旺症嘅，咁咪佢都唔介意咧。佢真系譬如喺个村里边 A、B、C， 可能 A 特别多人睇嘅，咁 A 可能唔好介意，但相对地阿 B、C 系少人睇嘅，咁佢可能有自己谂法咯。譬如好似攞翻呢个太和村有三位医生嘅。咁啊 A、B、C 啦叫下，咁 A 咧就已經喺兩年前啊離開咗，因為可能佢自己身體啊咁樣，咁領匯咧就想再租俾一啲領展啦，而家叫做，咁領展想再租俾啲其他醫生，但係其他醫生都唔入去，咁而家咧佢就將個 A 嘅鋪位咧就係、是、租俾一啲中醫藥嘅行業啊咁樣，咁唔係西醫啦，已經係變咗係中醫藥嘅行業。咁 B 啦 ，B 醫生咧仲做緊嘅，但系 B 醫生咧亦都有個聲氣咧，今年內咧係會離開嘅。咁佢真係冇生意咁樣。咁而家淨得阿 C 醫生喺度，即係原意我哋有三位醫生，但係 at the end 都係得一位醫生能夠生存。 嗯， 另外阿林醫生，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其實而家啲經濟都係唔好啦。咁點解領展會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又會突然間加你哋租金？同埋我亦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就係話咁其實喺疫症期間咧，你哋醫務所即係一般嚟講啦，嗰、那個營業額係加咗定係跌咗咧？ 第一，領匯諗法咧就係你要問領匯啲人先知啦。咁樣咁你睇到咧，而家佢真係吸血鬼啦，係咪先？咁譬如攞返我自己條數嚟計啦，咁譬如去年三月嗰陣時呢，我哋嗰個入息係跌多過八成嘅。 點解呢個原因係？ 冇人敢睇醫生嘛。 哦，即係因為疫症佢反而係避開啲醫務所。 可以敢入嚟呢，你明白咁樣。 哦。 OK， 我哋有個俗語喎，出前一丁即係睇一個人，朝三暮四，朝早三個，下晝四個。 哦。 咁樣講，即係平均嚟講已經是跌多過六成啊，五六成噶啦、嗯。最差的三四月是跌過八成。 哦， 冇人敢睇醫生嘅，冇人敢嘅，因為你入到嚟，你唔知隔離嗰個係做咩噶嘛。 哦 ，OK。咁如果即係真係被領展加租啦，咁而家可能個負擔都重啦，咁要去揾其他鋪位難唔難啊？還是要去翻、 啊， 還是要去翻其他醫療機構度打工啊？ 有啲選擇係我唔再搏啦，我就打豆份糧就算啦。咁有啲自己飲住一班客嘅話咧，佢就可能考慮領展附近嘅商業大廈啦。即係好似我第二個例子，一位上水嘅醫生，咁佢而家係俾緊$60一尺嘅租金嘅。咁而家佢出面上水，哇！你知上水係好多吉鋪啦，已經冇大陸人啦。咁上水廣場啊、上水匯一啲 office 嘅 building 咧，係只不過係$28至$30一尺啫。所以呢位醫生其實係有意離開領展嘅商場，就去商業大廈嘅。 嗯， 係有嘅，有啲咁嘅打算嘅。 係，係咪你哋都有一個統計，就係話即係幾多個醫生喺呢段期間係關閉咗佢哋嘅診所 ？OK， 呢個就冇正式統計 ，assess 即係呢個領展嗰邊咧，就領展屋邨嘅話咧，暫時都唔係話太高嘅數字，因為始終係。即係我哋屋村嘅醫生咧，好得意嘅。我哋一入嗰條村咧，就差唔多係我哋開荒牛嚟嘅，跟住個村成長。即係譬如我喺富東，差唔多已經1998年噶啦，到依家。咁我已經差唔多係睇兩代、三代，甚至乎四代噶啦。咁即係呢個感情係大家一個互動嘅機制嚟嘅。咁好多時咧，我哋就唔想冒冒然離開個場咯，那個村咯咁樣。但係我諗你講緊出邊嚟講，已經係好多係做唔住嘅。 咁、但係即係 私人市場我講係。 另外我想問返林醫生，因為你都提過其實有啲醫生即係如果唔租領展呢都有啲選擇去第二度。咁但係對於居民嘅影響呢，即係會唔會因為居民可能有啲公公婆婆即係你搬遠咗其實佢唔舒服，對居民影響大唔大？如果你要搬。 如果你留意下呢，領展啲商場呢對我哋所有公公婆婆呢都係不便利嘅。一啲嘢又貴啦，你明白咁樣。 嗯、 我哋富東呢個商場嗰、那個 market 嗰個啲菜蔬啊肉類咧係好貴嘅，貴過出邊起碼成三成至四成嘅。咁你講得好好咧，就係嗰個屋村醫生，譬如我，如果我搬出去，我都要揀一啲比較上係方便就腳幫啲公公婆婆啦。係冇錯，你講得啱。 嗯嗯， 我哋要考慮依層嘅。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林医生。冇 系冇系， 林伟良医生咧就系西医工会领展屋邨诊所委员会主席嚟噶。咁佢头先就问啦，即系啊，究竟点解领展要咁样加租咧？咁即系请我哋问翻领展啦。我哋而家就 问 翻 领展吓。 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领展企业事务总监陈娟娟啊，陈娟娟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好， 你好，系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系咪话你哋旗下嘅商场有一个医务诊所结业比较多嘅情况出现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个数字咧？ 嗱，我想唔好意思，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实我哋嘅物业组合里边咧，完全系冇所谓即系西医诊所结业潮嘅。咁、我可以俾一啲数字俾你睇一睇嘅。其实过去四年咧，我哋物业组合里面嘅诊所数目咧，其实大致都系平稳，系维持紧系220家嘅。咁就150家西医啦，有70家牙医啦。咁如果跨年度嚟讲咧，其实系有1至2间嘅出入嘅。譬如话2018年啊四月头啦，咁系151家，2019年系153家，2020年系152家，咁今年而家系149家。咁其實診所數目出入嘅原因咧好多嘅，今年係比舊年少咗3家，咁其中有一個係因為有個西醫要移民啦，咁所以個鋪位而家招租緊。另外有一個醫療集團嘅診所咧決定唔續約咧，咁我哋就揾咗一間中醫診所去代替咯。咁所以其實有唔同嘅原因。咁如果有一啲鋪頭係即係已經空置咗啦，或者即將空置嘅診所係即係即將會空置啦，我哋知道，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嗰個網站咧 linkhk.com嗰度列出个地点咧，系俾有意招租，即系或者去租用嘅医生去参考啦。咁如果譬如话你睇翻，譬如话我哋如果就算系今年系比旧年少咗3家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之前立法会引述卫生署嘅资料咧，而家全香港有5000多家私家诊所咧，咁即使系今年我哋嘅诊所少咗3间咧，其实整体而言咧系微不足道嘅。咁头先我听到即系阿林医生佢讲到太和嗰个 case 咧。即係我其實有想少少，即係想澄清翻一啲數字嘅。 嗱，正講。 嗱，咁太和嗰度咧，其實喺2017年嘅時候咧，係有4间診所嘅。咁當時有一個醫生咧，有一位醫生咧，因為一啲家庭嘅原因咧，佢就係即係決定嗰陣時係唔再做落去。咁所以正如好似林醫生所講，我哋就即係俾咗個中醫嘅診所去頂咗租啦。咁但係其實喺嗰度之後咧，其實到而家為止咧，係仍然係有3间診所營業嘅。咁大家可以落場嗰度係見到仲有3间診所喺度做緊。咁不過有一間診所咧，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即係其實嗰位醫生咧已經通知咗我哋咧，因為佢已經係年屆70歲以上啊，咁佢會退休咯。咁所以係會即係有一家係會嚟緊，我哋係需要再招租嘅。是咁嘅情况。 咁好啦，咁啲医生就话领展近期有一个大幅加租嘅情况啦。咁头先阿林医生都举咗个例子，就係即係东涌有一个嘅铺位诊所，咁就由即係35000元加到45000元，个加幅呢係接近30%嘅。咁係咪有啲咁嘅事呢？ 嗱，我想讲喺嗰个嗱具体呢，因为我哋同租客呢倾租嘅时候呢，嗰、那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係即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嘅。咁裏面咧，其實大家咧就各自有各自嘅提案啊，可能各自有各自嘅叫價啦。咁譬如話某一個個案、某一個租裏面咧，究竟即係同事或者係即係租户之間各自講過啲咩嘢咧？其實我哋基於嗰個租約嘅原則咧，我哋就唔可以公開講。不過我可以講嘅係咧，即係瘋狂加租咧係絕對唔可能嘅，因為如果租户咧係唔能夠負擔去離咗場咧，我哋又揾唔到人係可以負擔得起啲租金嚟續租咧，其實業主有咩得益咧？咁我可以俾一啲數字你睇啊。其實我哋一直咧係維持住咧嗰、那個我哋旗下嘅商户咧嗰、那個 occupancy cost 啊，即係租金對銷售額嘅比例咧係維持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咁譬如話我哋最新營我哋公布過嘅營運數字啦，係2020年12月底嘅。咁嗰時咧，我哋嗰、那個租金對銷售額嘅比例嘅數字咧，其實係 15.5% 咯。即是話租即係其實係即係只係佔咗嗰、那個租户嗰個銷售額嘅咧，其實個 occupancy cost 只係佔 15.5%。 咁如果你睇翻我哋嗰、那個物業續租率啦，因為我哋公司個財政年度係三月底止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嗰個財政年度已經完咗，咁我哋會六月嘅時候會出業績，咁我唔可以講一啲即係好敏感嘅數字啦。但係譬如我哋睇翻我哋上半年度，即使去到舊年嘅九月底止咧，其實我哋個物業個續租調整率咧，其實係-2.6% 嘅。 嗯。 咁所以我可以講咧，如果你話瘋狂加租咧，其實就即係冇乜可能嘅，喺即係喺一個市場經濟嘅環境裏面。咁其實喺嗰個互動過程裏面咧，其實雙方可以咧，即係有提案啦，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建議嘅。咁但係其實醫生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唔同嘅醫生各有專長啦，有唔同嘅客路啊，收費都唔同嘅。有啲醫生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其實會喺村裏面咧贈醫施藥嘅。咁所以我哋佢除贈醫師藥啊，或者俾啲長者啊，有啲唔同嘅優惠都會有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最重視嘅係啲醫生要肯坐低落嚟同我哋傾咯。咁我哋係一定會考慮咧，即係每一家診所佢個個別情況會係點樣樣嘅。咁我哋譬如話去到啱啱三月底止，即係啱啱呢個財政年度完嘅時候咧。過去一個財政年度，其實我哋同個36個西醫診所續租嘅，咁佢個別嗰啲即係租務個案，我哋唔可以討論啦。但係整體嚟講咧，36個診所裏邊咧係有加有減嘅。我哋近月同嗰啲診所去傾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同嗰啲即係診所租户咧係達成咗共識，係根據咧大家雙方同意嘅租金去釐定個協議嘅。咁譬如話頭先阿林醫生所講咧，佢講過一啲即係一啲嘅個案的資料呢，其實可能呢，即係呢個是個案在個裏面大家提案過的嘢，唔同嘅嘢，雙方都有唔同嘅見解，唔同嘅提案囉。咁但係呢個呢未即係唔會反映到呢，其實最後呢嗰、那個租約嘅嗰個情況喎。 我想問其實你哋嘅租務政策有冇就住唔同行業都有即係有唔同嘅一啲情況呢？因為即係始終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可能好多你哋物業嘅一啲診所都係服務緊好多基層市民啦。咁變咗，如果真係有啲嘅診所係因為租金嘅關係佢做唔住嘅話，咁其實可能對於嗰個地區嘅市民嚟講都係一個損失嚟嘅。咁所以譬如話有啲診所真係覺得喂真係個租金好貴咁樣，又或者係佢都冇辦法係跟隨到成個商場嗰個嘅加幅喎，咁有冇得去因為佢哋係診所嘅緣故，係特別去照顧佢哋、考慮佢哋咧？ 嗱，其實咧，你講咗一個都幾重要嘅，我哋會考慮嘅原則嘅。我哋嗰啲商場咧，其實我哋會跟嗰、那個，我哋通常一個商場裏邊嗰個商户組合咧，我哋會做一啲即係市場需求嘅調查嘅。咁我哋會睇一睇，譬如附近啲居民咧嗰、那個人口嘅年齡啊，或者佢哋嗰啲即係人口分布嘅特徵啊，譬如究竟係年青嘅家庭啊、老人啊，或者邊樣類型嘅多啦，或者佢哋嘅需求啊、佢哋喜好係咩嘢嘅。咁所以我哋個商場裏面就算有些鋪頭會是付得個租金的能力咧，係比較高，但我哋唔會見得將所有嘅鋪頭租曬俾佢哋噶嘛。咁我哋會將我哋其實會比較重視嘅咧，係嗰個商户組合。個商户組合裏面咧，會睇翻咧啲居民裏面咧，究竟係需要啲咩嘢。咁頭先我講過嗰啲診所嘅數目咧，其實你都會睇到咧，基本上我哋係即係喺每一個商場裏面咧，即係都會有兩個西醫、一個牙醫咁樣嘅分佈嘅。即係我哋絕大部分嘅商場都有呢一個嘅分佈嘅，咁就我哋會睇翻咧唔同嘅行業咧，但係即係你話好難講話係，即係我哋知道有啲行業咧係會付租能力會高啲，有啲行業咧個付租能力會低啲，但係我哋會因為咧可能我哋需要某啲行業一個商場裏邊咧，我哋其實咧係嗰個即係租務嗰度咧，其實唔會係一個劃一嘅百分比嘅，即係同一個商場裏邊咧唔會所有個行業咧即係個租金咧都係一樣咯，咁但就算是相同的行業裏面呢，其實不同的營運者其實都有不同的表現的，我們不可能呢針對某一個行業來說就是劃一去處理那個租務問題咯。 嗯嗯 okay。 另外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的，就是關於你剛才有個數字，就是那個應該如果沒有記錯就好像是這個租金對銷售額的數字，你就講了 15.5% 的，那我就想問兩個問題的，關於這件事。第一，我就想問一下那個銷售額的數據其實是怎樣來，你 問翻商户啊，定係點樣去衡量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阿林醫生咧就講咗一樣嘢，就係佢哋原來啲西醫咧喺疫症期間咧就係個生意係大跌嘅。咁會唔會係你哋呢個數據未必反映到喺疫症期間即係西醫所承受嘅經濟壓力，所以就令到佢哋覺得嗰個租金難以負擔咧？即係你有幾經常更新呢個數字㗎？ 嗱，我哋跟我哋同嗰啲零售商户嘅租約裏面咧，我哋係要求啲商户咧係要申報，但係佢哋係自我申報佢哋個營業額嘅。 嗯， 咁所以個數字係基於嗱，咁佢自我申報咗個營業額之後咧，我哋咪我哋租金我哋知噶嘛，我哋咪跟嗰個營業額去計出嚟咯。嗱、哦，咁但係西醫係比較特別啲嘅，佢哋係冇同我哋申報個營業額嘅。 哦，點解佢哋唔申報咧？個原因有冇講到出嚟咧？ 这个是以一直以来呢即西医、 哦。即所有西医都是这样的。 所有西医都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 的。咁但就譬如而家都讲到话有啲诊所啦，咁可能係可能佢哋选择结业啦，咁的确呢个西医工会佢哋去讲出嚟嘅情况啦，有啲诊所选择结业啦。会唔会其实嗰个铺位都一定係会做返诊所嘅呢？ 嗱，我哋會睇個市場需求咯。咁如果有市場需求嘅話，我哋就會盡量起翻做翻診所。譬如話喺啱啱過咗呢個財政年度裏面咧，其實係有三間診所咧，即係有一間西醫診所同埋兩間牙醫診所咧，其實佢哋換咗人嘅，即係有人離場，但係亦都揾翻西醫同牙醫去接翻佢個鋪位咯。 係，咁但 係我哋會即係睇即係。其實我哋會盡量咧，如果係有市場需求嘅話咧，即係診所又係啦，酒樓又係啦，或者其他嘅食肆都係啦。即係如果有一間走咗，我哋會盡量揾翻一間去即係頂替嗰個乜嘢咯。咁但係亦都有時會睇一睇嗰個市場嘅環境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圍住我哋個物業嗰度，可能圍物業嘅周邊嗰度咧係已經好多地鋪嘅診所嘅，咁可能我哋個場裏邊我就唔會需要即係有診所咯。 嗯，可唔可以承諾即係？啲屋邨商場都每個商場都有一啲西醫診所咧，咁而而家做唔做得到咧？係咪所有商場都有診所咧，還是有啲商場可能冇嘅咧？ 而家我哋喺80個商場裏面咧，就71個商場都有診所嘅。 嗯，咁即係都仲有一啲係未有嘅。 嗰啲未有嘅，但係嗰啲佢嘅原因咧係有好多種嘅，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哋個牆側邊咧圍住好多診所，咁變咗我哋個牆裏面咧就冇一個即係。需要是一定要有一个诊所咯。 嗯，咁同埋即系譬如有诊所系结业啦，唔做嘅时候，咁你哋招租嘅时候会用翻系会请翻诊所嚟进驻啊，还是系一啲医疗机构你哋都会考虑咧？ 我哋即系会考虑嘅，即系我谂系最主要系个服务嘅性质。嗱，所以头先我都讲过啦，其实如果我哋有知道有一啲即将会吉出嚟嘅铺头咧嘅诊所铺头，或者咧系已经吉咗嗰啲咧，其实我哋咧就会将嗰个资料咧系摆咗喺我哋嗰个网站咧 linkhk.com 嗰度嘅。咁变咗咧呢个我里面咧其实系有讲埋系牙医诊所啦、西医诊所啦，或者地区分布，我哋都已经列咗出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去即系租用嗰啲嘅人士。其实他们很容易看到这个资料就可以找我们。 Okay， 好啊，麻烦你陈娟娟，多谢你。 Hey， 多谢。 好，拜拜。 陈娟娟就是领展企业事务总监来的。王伟豪领展就说呢、就是、其实租金有加有减，还有都尽量做到呢即所有商场都有西医牙医。咁但係即係面對住個別嘅啲情況，可能真係某啲診所覺得話真係租金重喎，咁其實即係可以點解決咧成件事？ 嗱，我諗就最好佢哋可以坐低傾啦，因為頭先個阿陳娟娟都講話，原來係有個機制又申報翻個銷售額，但又唔知點解西醫冇啦。咁我諗當中可能有啲誤解啊，或者需要溝通啦。咁我諗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係好似阿林醫生所講，疫症期間原來診所個營業額低咗咁多，咁其實負擔。唔到嘅租金，咁希望呢方面可以透过沟通解决啦。 嗱，领展已经系即系商业运作噶啦，咁但系即系大家仍然都知道佢系有管理好多嘅屋邨商场啦，所以对佢嘅社会责任咧都仍然有一定嘅期望系嘛。 嗱，我谂其实呢样更加重要啦，因为你知疫情系令大家知道其实基层医疗好重要，即系正如阿林医生所讲，其实好多人都有自己信任嘅家庭医生嘅。如果有个医生佢有咩事去睇多啲咧，其实呢、這个唔单止系一个商业。 運作嘅問題，亦都係即係成個香港健康醫療網邊個可以守得住嘅問題。咁所以希望領展同醫生可以最終達成和解，即係大家開開心心啦嚇、 好啦，咁今日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嘅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唔該曬黃偉豪嚇，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拜拜。 拜拜。